对，你看，像我的班长跟你们讲说，赶快想去楼上上别人的课，拆我的台，然后就开始了，把学长送的很好。我真的很好笑，我反正我跟你讲说，你怎么住在七楼？赶快上去八楼吧。好像不就今天吗？跟你们讲说，赶快上别人的课。好，那我们来看二十四页。要不要讲完大部分的时候，我主管想说还有，就还有剩下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赶快去楼上看民宿老师。就是一个晚上可以上两个课，我们上五楼。好，我怎么问？就是哎，来讲用娃娃也真的忙去，说去就去。其实我觉得你们上什么真的都好啦，就是我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在学习，我也会挑我自己需要的来学。假设说我自己行书法都念得 OK， 我为什么要来上行书？就是这样，所以你会觉得你民宿想要去念的话，就是不用太客气哦。你们想说啊，现在你才告诉我感觉哦，你想冲上去，你现在收书包，我真的没关系，好，就我回去慢慢哭，好，没关系，我就真的没关系，只要你们能够考上什么都 OK。然后来二十四有来结婚的对象啊、哦，谁先转谁先问。那我讲到同事很挑战，刚刚我讲过，看能不能合意嘛。然后那如果不能合意的话呢，那就由什么样来看决定。那如果大家都不来传，然后那就只好法院职权传，因为法院还是有职权澄清的义务。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哦，什么样状态就可以来职权传唤。好，那就由主办长来进行询问。那询问的方式呢？在第三点哈，就是就个别的问题，就是具体为之，就是他不是让这人连续审过陈述的，就是你问什么问题，他回答什么问题。好，然后呢，那如果是违法的结婚的话呢？这时候我们是就是如果没有任何的情形，我们应该让人家问。那如果是有违法或不当结问的情形的话，我们是可以来主张异议的。好，所以违法结问的规定在改六七条，不当结问在1667。我想这个是非常技术性的规定。那不当结问你们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它很细。在1667，他说什么情况叫不当结问？好，在15页的国数字管五二，什么叫不当结问？第一个是跟本案与本案已因结问所显现情形无关。那我们所谓的无关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还有什么直接相关、间接相关，都是有关哦。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那拜托不要问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浪费时间。然后第二个，跟我们6633是不正方法，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非任意性结问。就是我们不是说在相互结问的时候，被认人不可能用不正方式吗？那法律效果都会规定，所以法律效果一样也是类推适用刑诉讼法被告的100%。这个我们在之前都有讲过。然后第三个，抽象不明确的结问，就是你的问话问的不清楚，就很像说你问这人说，请问你当时有看清楚吗？当时的天气好不好？然后这人说，你这天气好不好嘞？哈，就有些大太阳说天气好，有些阴雨绵绵，你觉得还蛮有滋的，有些天气好。你不能这样问他天气好不好，你要问他说能见度怎么样？好，那你距离多远？然后附近有没有路灯？因为如果又晚上又没路灯，请问你看清楚吗？没看清楚，所以你要问他有没有看清楚，你不能问他气候好不好啊？哈，就是你不能问那么抽象。好，然后还有违不合法的诱导，就我们刚才讲的主结问是不能够诱导，反结问例外也不能诱导。你如果不合法诱导的话，这个证据这个结问叫不当结问。好，然后第五个，对假设性事项或无证据支持事项为之，就是你只要听到什么如果假设那就不要回答。好，就很像说，如果你朋友问你说如果我跟你分手你会很难过，好，你要回答说啊，我不，就是我都不回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他会走到下一句话，这样我是现在说假的，这个是假设，我是来真的，只是先给测试一下水温而已。好，那假设线上本来就可以不要回答，你问如果假设是什么回答就不行。好，就是因为这个男这个这样子的问题不存在的一个问题，你就不要再去做询问。所以啊，像我们之前就讲到说交互结问制度，我之前应该在第一回有跟各位报告交互结问制度，他们说律师像律师仿佛是一群误入丛林的小白兔。你说啊，那很可爱，那圣诞律师吗？没有，他并不是傻。很傻乎乎的你才会交互结问，你都忙忙串。那为什么他们会特别说律师像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原来是前面还有上一句你那种对联就是有下牌他就有上牌这样。然后他前面就是说，因为交互结问制度检察官仿佛像是獒犬一样，检察官是狗也没多好，最喜欢人家獒犬会咬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检察官是训练有素所以其实以前 中学国文选说得好，专家也不过只是训练有素的狗而已。我想不是说假妈是狗哦，我是说，因为训练有素，所以假妈，因为假妈都在做刑事案件，所以他刑事案件他们都会有很专门的训练在地方交互结论。所以以前呢、啊，就像我们在律训的时候，就我们也会有院检的老师来上课。哦，就是说我们在律训的受训当然没有像私训那么辛苦，因为私训是要在这里有被关一年哈、哦，就类似像是有期徒刑一样。然后那个家里还可以放风出去这样子，哦，就是反正就是，虽然说律训是比较轻松活泼啊，哎，其实我这样讲好像也太保守。我相信你们知道，大家不说律训都是交朋友而已嘛，好、哦，上课用翘课啊，你们现在还要按照座位坐，我那以前不用，好、哦，我那时候是可以别人帮忙代签，所以其实我上课的，真的讲出去，其实我上课的时数不到一半，哦啊，然后朋友的签，然后有一次呢，我真的很就是很夸张，因为平常我对拜托朋友签。哎，有一次我真的去，我朋友还签，他有没来？然后后来之后，那个律师训练所那个钟小姐，以后你们考上就是钟小姐，哦，每个人都要说啊，钟小姐被拖啊，这是什么的？哦，钟小姐很重要哈、哦，每年都是钟小姐，她已经带了十几年了，每年都是大家见她，钟小姐人超好的，哈、哦，虽然说大家都说她是女魔头，不过她帮了很多的忙，我觉得她人超好。然后呢，然后就有次钟小姐，她就拿着签到单就说某某某，你怎么签？我就一看，哎，一遍是我，哎，一遍是谁？哦，就是我平常就帮我代签的，他今天还是很认真的帮我代签的，可是我来了，哦，然后我就说，哦，我就不小心签两次，然后化掉，好，那他也知道，你平常都这么搞的哈，哦，所以你们现在不行，你们现在在那座位，我们以前没有排座位，就找签档，好、哦、啊，所以座位都乱坐，啊，你们现在只要你们那位置是空的，除非你要找一个人来顶。每天你坐在那位置上，不过你找谁愿意坐在那位置上上课？大家跑出去玩，对吧？所以你们现在就是按照位置排排坐，我们现在比较辛苦哈，因为都是很拖累的，哦，因为我们塑形不良，所以你们现在必须有点辛苦一点点。不过你放心，打气弹跟游乐园的游玩都还是有的，只是大家还是会打气弹啊，就是要把对方打得很痛哈，然后你就想说靠呀，为什么每年都要来打气弹？哦，可是好像不打气弹就是没有度过律训的时期哈，所以气弹是一定要去的哦。那尽量不要被打到，那个打到真的很像中弹一样，我告诉你啊，你们说你有经验，以后我被打到了哦，有个痛的哦，到底谁打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就一群人在那胡乱找事，怎么知道是谁？会知道说啊，我身上我跟颜色好痛这样子，好像真的是这样痛。然后呢，所以其实假发的训练都很完整。那我们的律师训练其实就，因为我们律师是民事、刑事、诉讼、非讼都有，你知道吗？所以诉讼案件对我来讲只是我们的业务的一环，就业务一环，我们什么都应该要会。然后所以我们在实务训练上面，我们不会特别花太多时间做交互结论的训练。然后所以呢，就是那时候就是检方就有检官来我们律所上，他说哈，哎呀，如果你们出来当律师，真的要特别小心我们检察组的那个检察官。我们检察组的检察官，你知道我们是服务训练有素吗？他们说，你一个法庭长这样嘛，好啊，这不是检察官型，这是被告型哈。啊，然后法庭上不是有椅子？现在的椅子有改进了哈，以前的椅子是那种还下面有那个圆滚的那种椅子，就你知道以前办公椅子是那个。是那个圆珠可以滚的啊，你看它撸来撸去的，就是看起来都不要，你还在摇来摇去，晃来晃去。啊，现在哦，它就是用那很大的木头一样，你踩一下坐在那边。然后呢，他们就说啊，他们怎么训练他们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好，因为那时候我来上课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他说，哦，我们本署的检察官，你看号称天下第一署，绝对不是虚假的。我们检察官多厉害，我们那些节目去跟他讲说，你是公诉组的检察官，你坐椅子板凳只能坐三分之一，为什么？所以他当不一样，因为哦，当你把那个臀部顶到那个椅子的最后面，坐得太畅快了，坐得太舒服了，你会睡着。所以你要坐三分之一，就是正襟危坐的，让你自己很谨慎。好，所以这样的话，你才能保持那个很专注跟亢奋的专注跟亢奋的精神来开庭。然后呢，反应要多快？就觉得反应多快？听到假设如果马上就要站起来，拍桌子要异议，当然你不用讲 objection， 因为在台湾不用绕英文哈，没异议哈。对，在台湾站起来 objection， 然后法官就说靠腰嘞哈，法律主管就说什么什么要国语啊，是这样讲英文的哈，哦，这个又是很难，凭什么绕什么英文？对吧？你不要绕很多，特别绕英文，然后全部都是那种简单的单词，真的很难，还不绕。哦，然后他们站出来异议，好，然后他们说我们怎么训练有素？只要听到假设。如果好，因为我等一下跟各位报告，你要异议哈。假设说今天是啊，被告好辩护人这边，被告辩护人问证人，他问题问完了，你马上就要站起来异议。假设说他问完问题，好 Q 问完了 ，answer 也回答完了，这时候就不能异议。就像是你今天要赶高铁， 高铁班次过了，你这班就搭不到了。哦，你不能这样，曼谷回来再让你乘车啊。所以你在意义必须要问题未来马上意义，在这人还没回答之前要意义，否则只要车子一过站了以后，你就搭不上这班车，你就来不及意义。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正襟危坐，反正你能坐三分之一，好，你不能坐得太舒服，到时候睡着你会忘记意义。然后呢，一听到关键敏感字，马上就要站起来就要说意义。所以有一次呢，有个辩护人他就在问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这个讲话之前哈，他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其实有点恍神了哈，纵使反正坐三分之一也是会累的，然后就有点恍神。就说如果哈，反应度敏锐很高，因为专家就是训练有时候他敏锐就一嗅觉就来了，就马上态度只说意义。然后审判长就问啦，好，法官就会说啊，你意的理由是什么？通常来讲，你主张异议，你要说异议的理由是什么？所以呢，好，他就说这个就是依照我们的16247，说这是假设性的事项，不得为之，所以我主张禁止。好，然后这时候审判长就问，那辩护人，那你当初要提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审判长他要做的决定，到底是辩护人可以继续问呢，还是假万一成功？好，所以他必须要两边问一下。然后辩护人他就站起来说。审判长，我是在想说哈，我们刚才连续看你看了三个小时了，其他都很累。如果我们休息个十分钟，不少了。如果我们休息十分钟，不少可否这样子？然后后来审判长说，好吧，那大家都很累了哈，大家都想去会议室休息一下，好吧，然后那我们就排那个我们就是现在休息十分钟然后十分钟回来继续开庭啊，但是假万一，所以假万不休息。好，你不想休息啊？那你今天算了这当然是玩笑话啦。你会觉得只能讲话讲真的吗？那当然是玩笑话，只是说代表什么？你要的问题敏感度要过高，就你要够高。假设性的事项是不能问的，是条文规定哦，条文规定哦。重复结论不能问，这我们刚刚讲过了嘛。还有要求证人陈述个人意见论事，这也不能问。就是你叫人家去想说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就不是他呢，所以你就不要问他了，所以这就不要问了。好，还有我们会害怕证人对于证人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或损害，那也不能问，你不能够叫他回答或对他不利的事项。然后还有对证人未亲身经历的事项，以及对证人未见面的事项，以及就是案件不是他见面，那你问他干嘛？还有其他法定记者，我怕不爱漏万，所以要有其他。好，那在我们条文里面呢，跟你讲说 A 到 J 的情形是不当结问，对不对？对，我们刚刚讲了，这种其实不当结问，像这个的话，请问题你要特别留意哦，它有可能会那个设计陷阱在里面。那在我们的条文里面也特别讲到，他说在E到 H 就是假设性的事项，一直到恐证言对证人会有181相关的人名誉信用财产这样危害 ，E 到 H 有正当理由的时候是可以结问。所以在这边是有例外哦。原则上是不当结问禁止，限制或禁止之，原则是不能问，例外是有正当理由可以问，不过前提是你要讲得出正当理由，前提是你要讲出理由。所以你说有正当理由的话，你可不可以为抽象不明确的结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在正当理由例外可以问的范围内。 C 的情形就不行啊。好，有正当理由，你可不可以对假设性的事项为询问？可以，因为它就是在有正当理由例外可以问的情形。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哦。像这个询问题，范围要考得很细数，它就是拆开来问，就问你哪个是有正当理由可以例外问，那你要把它记清楚。好，然后有关交互结问的技术性规定我想重点就是在这些，然后你们回去自己条文要一个一个绕过去，条文要地毯式的把它看过一遍那你们懂概念再看条文其实不会太困难。好，然后对质跟交互结问不一样对质就是面对面的质问证人可以跟证人对质，被告也可以跟证人对质，这跟结问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结问讲是主结反，不是副主主反。然后在第27页这边，交互结问就是要落实对证不并送，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罪证不并送就是要落实交互结问，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当你卷宗跟证物没有一定双方法院，法院要去查这案件的事实，就必须要透过当庭的问话才能够发现。好，所以其实卷宗不并送就是要落实交互结问，这个在之前的律师老班不是有考题考过嘛？这个就是基本的刑事诉讼法的总论的概念。然后第二点，声明意义。好，我们来看询问这个设计是在使当事人代表辩护人在审判程中积极参与，然后为了使证人合法妥适，当事人代表辩护人对于他照向证人 经典所谓的诘问及证件，对套套当事人诘问的回答都可以申明义务，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会觉得人家有不当诘问，那你就可以站起来说异议。好，然后呢，这个异议要附理由，好，所以在二七的倒数第二行哦，异议要附理由，所以你要先讲异议的理由啊。当然，那个后面就不用了哦，后面只是因为我们相互结论就是抄英美法制，所以会有一些英美法的原文哈、哦。不过这个翰林真的不用特别到英文，因为以前就是我之前跟事务所的那个合伙律师，因为他从国外回来。然后他是真的从国外回来，英文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种国外回来，所以他回来后他中文就忘了差不多。就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因为大家可能如果那个短期 LLM 可能英文没有特别好，他中文也没忘记，可是他是真的英文念太好，所以后来中文也忘记，他甚至只会一打都不会中打，就是已经把中文忘的连打字都不会打，就是不太会。然后呢，就有一个案件，因为是一个比较大的银行的案件，然后那个银行董事长认为主持律师一定要亲自去开庭，然后他们觉得主持律师不去开庭的话，那这案子怎么赢呢？好，那是不是主持律师其实对他们的法律都忘光光了？然后呢，人家做到上位阶的基础性的事情总是没有那么 detail 的。然后呢，就有次开庭的时候，就是因为在问题回答的中间，我们必须要陈述，啊、律师当然要陈述，送代人当然要陈述啊。然后来之后，然后刚好那个律师在关键字的时候，他会让我们做，而且是很难的那一种。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在打字的时候就看看法官，然后法官就生气了，法官就说：“大律师你不晓得吗？好、哦，法律审判要用国语啊，好、哦，按、啊、你这个英文，好、哦，你可不讲成中文。”然后呢，我们那个老板就哦，忘记中文。然后后来他就开始 spell 那个 A B C D， 我说那个英文哦，然后说他是 spell， 然后开始 L A B 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说啊，他真是见鬼了，那法官应该很生气。对，所以输入法你要再切换语言，其实还蛮麻烦。那中文就打顺顺，根本不会中文。好，然后所以回去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把所有的东西要中文的相关用语要做个对照表。这样，那通常我们念法学英文是什么？中文我们都知道，然后要背英文单词。刚好那个老板相反，他是英文单词都知道，他跟他讲说他换成中文就。跟换成讲什么东西，我说那你当初是怎么考上律师？他说没有，我从台湾法律系一毕业就考上，后来我去美国那么多年了，我是台湾的法律梦懵懵。啊，当然也不能跟当事人讲说他的法律梦懵懵。我跟当事人讲为什么说哇，那见鬼了，原来越贵的律师忘得越多。因为律师其实就是因为 hourly charge， 假如说你是用时数来 charge 公费，就假如说你刚出道，你不会一个小时就一万二吧？你好意思这样收？对，你刚上可能一个小时几千块，然后呢，当然做越久，那个 hourly charge 就是你的 rate 会越高啦，好，就你的费率会越高，就你像电话是最老的，反正你的 rate 会越高。那当然，那种主持律师的级数一定是费率越高。我想说，好，那你费率那么高，哈，那客户都是白付的，开庭的时候中文都不太行，好，所以这真的讲不去哈，讲不去以后你怎么赚钱？就是以后搞不好就是你出国了以后你中文不太行，所以你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在出国前赶快考上国家考试。我们也是有朋友是从国外回来才考国家考试，不过就是辛苦。所以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同学，可能或许你会很羡慕，假如你是刚毕业一两年，或是你在念研究所，你可能会很羡慕有某些同学可能就出国，你说好棒，他家有钱都放出去。可是他如果是有考律师老爸再出国，那当然就还好。他如果是想要等回国再考，他不见得比你有利，他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慢慢念，然后法律又改了，然后他的以前念的都忘记了。所以其实你不用去想说你要急着马上一定要出国，你先把国内该做的事情先做好，然后再去考量你人生长远的规划了。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实在一点。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哈，有个地方很重要哦，请你看28页。好，请你看28页，我们比较一下交互诘问的不服的方式，以及对于法院指挥处分的不服的方式。交互诘问的规定在167-1到167-6，然后你对法院的处分不服，好，在288-3，好，你对法官有关证据调查或是诉讼指挥的处分不服是在288-3。那你可能说，那这个不是很细吗？那为什么要特别去讨论这个？因为我们在国家考试哦，请你看一下。这个国家考试有考题， 八十八八，六八八之三，我是去，是我弄不去。真糟糕，你没跟我说，你怎么会忘记考题在哪里？有一年，就是在考对于法官的诉讼指挥部的异议方法，然后八把条，就是这几年的考试八把条，然后大家就想说啊，这个只知道张立国有异议，然后不晓得法官指挥处分的不符的异议，显然是去年，因为我下单去年，我觉得现在大家这样跟我搬这个，我觉得有点好笑，还是给我一点时间呢，因为我今天工作一整天了。哦，这样哎，临时搬，我自己都不晓得自己讲义跟到哪去。我知道讲义有，下次我们再看这一题，好不好？下次再看这一题。他说你回去28页，这个288至30条，你要把它看懂哦。你对交互结论不符的异议，那是交互结论的异议；对法官的调查指挥处分不符的异议，这个是288至3的异议。都是异议，好，那你要知道用的条文不同，这个国家法是在这一两年有考过。然后我们这个部分的话，麻烦你们让我先留着，我现在上课，我马上就把这个问题给你。好，然后刚刚我说到30页这个部分，我就不再特别赘述了。好，所以到30页部分这个地方，我们就 pass 过去。好，然后审判笔录的制作。好，审判笔录呢，好，要由事务官来制作，好，然后要记载下列事项跟一切说明程序。这个的话，如果是考事务官的同学的话，如果在座有同学你们是两年班的学员，今年还没有资格考司法官，就说你可能现在大三，然后或者说你今年的目标是想先考事务官的话，这个也要记一下，好，因为在这几年曾经有考过说审判笔录要制作哪些内容，就是这个照备，好，考试上，这个照备，所以不发法条考试反而更难。好，然后审判笔录，请你看32页下面框框。好，在44条之1，哈，就是定审判职要全程录音。好，然后必要时定的全程录音。这个在44条之1。然后这个录音的内容，哈，你是还可以把它调出来做个对更正的。哈，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如果觉得笔录有什么不实的地方，或者错误或遗漏的地方，你是可以调录音档出来。好，所以你来看33页。好，今天如果认为审判笔录记载有错或遗漏的话，可以在下一次开庭之日前，好，或是案件已经延迟定审的话，可以在延迟定审之日内，好，然后定期播放审判时日定音录影的内容来做核对更正。好，这在44条之1。好，然后在33页下面的数字二，审判笔录的证明力，好，就是审判刑事程序专案审判笔录的增加，对象刑法第47条，这都是事前规定。好，审判的应变，第一个是辩论再开，好，有必要时我们是可以再开辩论。然后呢，第二个是程序的更新，在34页。好，换法官就是要更新审判程序，因为对新的法官而言，他就是还没有直接审理。好，所以换法官就是要更新审判程序。然后呢，还有间隔过久，好，开庭超过15天要更新审判程序。不过这更新只是形式上的，他去更新他而已，然后就实际上不会真的重来啦。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法官更议或是间隔过久都要更新审判程序。好，然后第三个审判程序的停止。包含的种类有这5种情形：第一个，被告信任丧失，然后依照罪判决，还有犯罪是否成立以他罪为断，好，然后是有无关的他罪判决，好，然后还或者是说犯罪是否成立刑法应否免除以民事法律关系而断，这种情况都是可以让审判程序先停止。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到这5种情形，我有特别有在一个地方也梳理16家底线，你有发现这种审判程序的停止有分应停止跟得停止，法律效果不同哦。因停止而没停止的诉讼程序违背法令，它违反39条第9款，当然会法院事由。如果是得停止而没停止，那这是法院裁决，他不想停没关系，没有任何的违法。好，在这边的话，因停止没停止是判决当违法令，然后得停止而未停止，这是法院裁决，并不违法。 好，所以我有把因跟得有做这样的区别，好，详细的内容我们回去还可以再看。好，然后35页下面哦，变更期数法条。好，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300条说，对于科刑或免刑判决，条文是可以讲前条判决。那300条前条就299，哈，所以我们讲说能够变更刑法条的，一定是有罪判决。所以有罪判决可以做起诉犯罪事实，变更检察官所以应适用的法条。好，然后前提是要在同样的事实范围内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哦。好，所以我们在变更起诉法条，我们要讨论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是不是同一个诉讼标的。好，那我们这图形就画在36页这边。如果是同样的犯罪事实里面呢，好，就在 A， 就在圈圈里面，框框里面这个圈圈就在 A。然后呢，如果不是同样一个诉讼标的，那就是非 A。所以你要变更起诉法条，一定要在圈圈范围内，在 A 里面，因为在圈圈范围外就是不是我们所可以认定的犯罪事实，你不可以超越权限来变更起诉法条来下判决，因为不告诉你，没有告诉你怎么可以认定。所以在圈圈的范围内才可以告几英里。好，然后那如果在圈圈范围内呢，这时候我们要讨论到第二层次。好，在35页我们做分第一层次，你是不是 A？ 好，那是 A 了以后呢，我们再讨论你在犯罪事实里内你是变更了什么。 A 是犯罪事实内，所以如果不是在犯罪事实内就是非 A， 那非 A 基于不告不理，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对不对？那在 A 的同一犯罪事实内，我们变更的不是起诉犯罪事实，我们变更的只是法律评价。所以呢，在 A 里面我们有分基础事实的认定不同，或是法律评价的不同。哎，哪个是写 A1 哪个 A2？ 哦，法律评价不同，我是写 A1， 我就帮我改一下。然后基础认定是不同，我们叫 A2。 那你就说，哎，不对啊，它事实不同，不就是非 A 了吗？我们这边讲的事实哈，讲的是一个大的犯罪事实，对不对？像是什么几年几月几日，甲有没有在什么地方杀人？那如果说你说101年的2月2号，甲在上午10:30左右杀人，后来呢，你一详查发现到啊，不是10:30，差不多是11:30。杀人时间点差一个小时，你说那事实不同了。我说那你太斤斤计较了吧，这是小小的日时处所不同。假设说今天我们说甲在某一个交叉路口去杀人，后来发现啊不是在那个 block， 是在隔壁的那个路口，那还能做这件事情？你就简单更改这个事实，还是在同一事实范围内哦，还是在圈圈里面哦。所以这个事实我们不是划定的很 detail 了，好，我们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叫一个事实。那当然超过了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好，那我们讲了哈，你今天在这个基础事实范围内，就是你在这个犯罪事实范围内有分事实的基础不同，还有法律评价的不同。我们变更起诉法条在哪里？我们变更起诉法条在这里，因为我们在同一事实范围内变更了检察官用法律的评价，法官变更了检察官起诉的法律评价。好，所以300条的变更刑法条在处理这个 A1 的问题。好，那我们这个 A 的范围当然就是同一案件嘛，好，就被告是被告跟犯事都要同一。好，然后我们来看36页，那如果非 A 的呢，就是已经不是在圈圈范围内呢，那我们说啊，非 A 那就不是这个案件吗？那如果法院予以变更的话，就叫什么？不告而已啊，对不对？就是法院不可以在同一范围内。没有，他不能在同一限范围以外去做变更，所以非 A 的话就已经不是可以变更起诉法条范围了哈，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的公司了。好，然后36页下面，好，那我们 A 又分 A1 跟 A2， 所以 A1 讲的是变更法律的评价，好，这是我们300条，然后变更法律评价要践行变更起诉法条程序，所以这很重要，在37页这边，我们要践行这两条的变更起诉法条程序有三个，第一个。你要告知新的罪名，我们在起诉条的告知义务包含你起诉的罪名要告知，然后变更以后的新的罪名也要告知嘛，所以解释条第一款就可以看到。然后第二个，针对新的罪名，你让他知道就是要让他有辨明权，好，所以你要让他有辨明的机会， 是让他知道换了条文，你要让他能够讲啊，要让他能够答辩啊。然后第三个，你起诉条文跟判决条文都不起来，人家以为这是两个不同案件，其实同一个案件，所以你要在判决书载明哈，你有变更使用法条，所以你要在判决书引用300条。好，所以要在判决书引用300条，所以这是这三个流程。好，然后变更起诉法条标准，我们说只要会影响到被告防御权的行使，或者是可能会造成突袭性裁判，都必须要进行变更起诉法条程序。所以我们有分法条说跟罪名说，如果是在法条说的话，他说只要法条相同，动词罪名不同，也不用进行变更起诉法条。他讲的是说不用变更，只是不用进行这个变更程序，就是不用这么的费时费力。好，那如果采罪名说的话呢，他又有分同章次、同条跟同款这样说。好，同章次说它是以是否同一章次为准。好，那是否为同一章次呢？那我们来举例来看哦，它的范围其实是最广，对不对？同样的章次是说它已经是最广啊。假设说你原本告的是210有效文书，后来翻到它有行使，你变更为行使，请问那你要不要进行变更取法的程序？你如果采同章次说，他说同章，他都在同样的伪造文书罪章，那这时候就可以不用进行变更刑法的程序哦。我想不用变更流程，不用进行变更流程，就是法院法官就可以直接变更，而且还不用进行这个流程。啊，流程就旁边那三个啊，告知新罪名，要给被告辩明机会，然后要是看你引用300条，那他的认定是最宽广的。不过呢，他这样的认定最宽广哦，就会让被告会被突袭啊。被告你会说，我一直在答辩，我没有伪造，结果你一直在要判我行使，那早知道我也要答辩没有行使这件事情啊，就害我一直说我没有伪造，而且我让你判我行使，那你都不让我有辩明机会，所以他这个最宽就会影响到被告防御权。那什么叫同条说？他说要以是否同一个条文为准。假设说像是什么情形？你一开始认定它是320条的第一项的窃盗契税，后来发现到说哈，它并没有接近财物的那种危险性，就是说它还有点远哈，所以它根本都还没到达着手的阶段。你认为它是未遂，依照第二个同条说。要不要变更？就是他把进行变更刑法的程序，也不用，他也不用，因为他是同条就不用。可是如果是换他来看上面的问题呢？换他来看210变更为216，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变更刑法的程序了。因为说啊，不同条了嘛。所以它是次宽，第二宽。那最严的就是同款项说，这个也是最多采的。你说到底要采哪一说？同款说这是最多人采的。假如说你用同款项，要同条同款同项，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是320第一项窃盗计税，后来发现他没有着手，改成320第二项的未遂。要不要进行变更刑法的程序？要。那你说那210变更为216，它更要，因为连条文都长得不一样了，它更要进行变更刑法的程序。那你说，那说难想象，在同款上说有可以进行变更刑法的程序的，有，只是很少。像是什么样的条文？你们手边要有刑法吧？你们看刑法231条。刑法哦，好，刑法231，对，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同学应该上课上到体力不支，就是还没到心神丧失的程度了，只是体力不支嘛。然后231麻烦你说，我现在讲刑法哦，你看刑法231说什么？一属使男女与他人为性交或猥亵之行为，他把性交跟猥亵都放在231第一项了。假设说。你原本是认原本假如是起诉231第一项的一如成性交，后来法院看完以后发现到说他也是231第一项，不过他不是一如成性交，是一如成猥亵，这时候要不要进行变更刑法程序？这时候就不用， 情，因为他才能够不用。所以红法上说它是最严格的标准，它是对被告来讲是最具有程序正义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变化，你要让被告知道，你要让他重新再针对一个新的东西进行防御权，而不是莫名其妙就换一个条件改判的。好，现在这个地方的话会有这种情形，不过就会变得比较少了。好，所以我们通通是在红法上说。好，然后那如果就林玉小老师的说法，他认为说只要是把对自家不同之他这种东西执法掉，然后只要是法律比较相同的话，这个时候还是有可能会有变更执法的可能。所以林玉小老师他当然会比较保护被告的程序正义，更好来的。好，然后下面有个小 Q， 我们就有个小问题，如果是重罪要改成轻罪呢？那你可不可以想说，哎，反正就要给他轻罪，那我就可以不用践行这个流程？我们说不行，你还要践行，你还要让被告因为轻罪有辩明跟防御机会，因为搞不好人家被告的想法是想要无罪啊。对，人家又不做轻罪，他就开心。好，然后呢，如果是没有践行程序而变更职务法条，这个时候会判决被法定。那你说那是哪种判决被法定？如果你没有践行这个程序，有可能会导致有应调跟多余调查，因为你让人家不晓得可以申请要调查有应证据，那就可能是三个第十，或者说你因为没有告诉他，所以让他没有针对这案件有辩明的机会，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三十九第十一款，没有让被告有最后审判辩的机会。所以你要跟他后续延伸的效果，不是说直接我现在告诉你是三十九哪一款，好，就是如果你没有践行这个辩论程序，导致有证据该查都没查，那就是三十九第十。如果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你要换一个新的法条判他有罪，你让他没有最后陈述意见的机会，有可能你违背的是三七九第十一。那你要看题目给你后续延伸的效果在哪里。好，所以我只能够说，你今天没有建立这个程序来变更刑法条，有可能往后延伸就是判决会法律的效果。那这时候判决就要被撤销啦，这时候上庭就说有道理啦。好，然后那如果说是基础事实的变更呢？好，在三七页是我们在行在 A two。如果是在办事同期内，法院要变更部分事的认定，就是基础事实的变更，那可不可以建立变更刑法条程序？我们说这时候如果是事实所变更，要不要建立程序呢？好，在三十八页，林玉雄老师认为说，你事实所变更还是要建立程序，因为你就是有变更，就是要给被告保密权。好，但是实务界也认为不用。好，实务界认为就是个小小的事项，然后让你书更改就好了。这就是实务跟学者意见不同然后实务在某些事项呢，直接跟你讲的是可以变更职务法条，然后在某些事项是跟你讲说是不能变更职务法条，那就请你自己参加三八一到三十九页。这个地方的话呢，国家考试曾经有考过，所以你们来翻一下后面。后面的考试。前面有讲过，这边有考，所以后面好像没有。我好像没有附在这边，因为我好像附在前面的刑法总论。所以你们有没有印象？我之前有讲过，有一年的律师考题，抢夺变更强制猥亵啊，这个是可不可以变？抢夺变强制猥亵可不可以变？这是不能变，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实务见解在三十八页这边，可以变更跟不可以变更，其他都有讲。然后呢，你们来看，像是三十九页，他就跟你讲说，你如果是诈欺、财物变侵占，这个事实不一样；然后贩卖变转让不一样，强制变强盗不一样，然后强盗变成那个强制性交未遂都不一样。好，在这边的话，他们就明确跟你讲说有哪些是不能够变更，然后哪些是可以变更，所以这个是有既定答案的。那这里可能要记，我记得我在案件单行同系这个地方有讲过，所以你们应该对这个地方是不陌生，因为案件单行同系已经讲过了。既然你刚刚有看到后面的考题，请你们看一下，像我刚才讲的英明组合停止，请你看一下86页。 好，八十六页。如果说你对于一些条文比较细节性的规定你没有很熟悉的话，有的时候你就会很吃亏。因为像这样的考题呢，这个并不是很久的考题，就是这个也算是自己写的考题。那像这样的考题，如果说考出来的话，那你就不需要把条文熟记。你看像八十六页的刘畅一啊，他就考说，应停的时候程序及特定的程序的原因跟法理是违和，然后应停的程序而未停止法律效果违和。所以这边的话呢，你要先讲为什么会有停止跟程序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你要先把法理性讲出来。后来讲这几个问号，你就要回答几段答案，然后你不能漏掉问号。好，然后他有跟应停止的法律效果违和，所以他就考你应停止跟得停止的差别。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你就是要把它记熟。好，那这个就是考的比较细。好，那我们再来看四十页，我们再来看四十页。好，判决的结果。好，判决的结果，好，有罪判决有分有罪科刑跟有罪免刑。好，我说哈，被告犯罪已经证明应予之科刑判决哈，但免刑情形的话要予之免刑，所以有罪判决有分有罪科刑跟有罪免刑。好，那当然，今天如果法院令被告为一定的那个像是道歉啊、悔过书或是民事赔偿的话，这个是可以做民事强制执行能力的。好，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好，然后有罪判决在四十页。好，那法院判决有可能是有罪、无罪、免罪、不受理用嘛、错误嘛。好，那无罪的部分在四十一页。如果说你审完以后不能够证明被告犯罪，或是被告行为不法，你就应该大方的给人家无罪啊。好，你不能给人家莫名其妙的让人家有个前科记录。好，这是在301条。好，无罪判决在301条。然后要预知免罪判决有四种情形，在302条。好，曾经判决确定时效完成大赦，大赦后法律就执行法。还有不受理判决在303，好，案件以下列情形之一，我们要预知不受理，好，刑事程序有在哪些规定，好，然后重新起诉案件，好，告知请求人是最高是撤回，好，这个我们各款其实都看过，然后还有像是第五款，第四款执行不起诉缓刑诉，好，然后他只用违背了不起诉处分的意思不在理，好，他没有暂停起诉各手段理，好，不受理，然后第五点被告死亡后被告的法律不存续，那当然我们这边哈就讲的是说人格已经消灭了，那这种就一直不受理。那记得这个死亡，如果是自然人的话，是自然死亡，不包含死亡宣告。我们在刑诉状法上，几乎死亡宣告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因为死亡宣告是会被撤销的，它是会恢复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值得要给他那样的效力。然后第六个，对被告没有损判权。好，然后第七个，第八条规定不留审判。你就说那第八条是什么？你看你又忘了，对不对？念到第六条都忘记一回，所以你在八号后面啊，在第四章第二号后面就写四个字：禁止管辖。第八条规定说不能审判权，就是你违背禁止管辖规定，好，这时候就是要预知不受理判决。好，不同意法院在第七款，同意法院在第二款嘛？好，这在我们第一回已经换很多时间讲过喽。好，然后这个第一次是额题，好，这时候也要预知不受理判决。那这是自诉，自己的规定用334，然后他又用准用公诉的规定用343。好，那管辖错误判决在304。好，公诉管辖错误要预知管辖错误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好，然后如果是自诉管辖错误的话呢，被应自诉的申请不用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所以如果说公诉的管辖错误是有两种的处理。你要做，好，假设你要当法官，你刚刚说啊，法官起诉错误法院，好，他告诉法院了，这时候你要一直管他错误。然后呢，你要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哎，错误就直接写当理了，好，因为就 wrong， 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然后呢，如果是自诉的。管辖错误呢？他说被禁自诉人申请不得加重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是对的。自诉程序我只预知管辖错误，但是我不会稽核帮你送到有管辖权法院。然后之前有一年不是有司法官考过吗？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曾经讲过，有一年司法官考过说，如果说我已经自诉人申请加重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那也是无效的移送。你稽核帮人家移也是白忙一场啦。好，除非自诉人自己要申请。好，这个之前有司法官的特法考过，我这里把它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判决以后的主治就是有什么正本上诉嘛，现在都知道了。好，还有就是说，今天如果什么没收快乐章，你要状票发还。那我来讲哦，其实像我们在43页下面这个第五点哈，你说章要发还给被害人，其实这个对被害人来讲有点不太公平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常哈会有遇到一种障碍的情况，就是只要这个章有变异过了，它就是不能发还。那好像什么叫做变异过？就是哦，假设啦， 我们之前司法诉讼曾经遇过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诈骗集团，然后呢反正就是一整个诈骗集团，那通常来讲诈骗集团我们都抓不到，正常来讲你被诈骗你放在检察会那样，就检察会那样说，哦好吧，那你就心中放宽一点，好好是啊，你要当作这个钱财是付的是出去，好啊，你不要在意太多，因为我们就无法过活。那好不容易曾经有一年有个诈骗集团被破获了，假如说这集团成员有 ABC 三人，好像是这集团很小，我是假设，好像这集团蛮大的。然后呢他们诈骗来的财物，因为他们一定都是请被害人把钱汇到他们的户头嘛，好，所以会有一批被害人。好，那假如说被害人是甲乙丙，然后他们分别就是汇了300万，好，然后500万，好，然后1000万，好，然后过去到那个 ABC 三男子的户头。然后呢那你想这 ABC 他会把这个钱留在那个账户里吗？当然没那么笨啊，人家都是专门 PRO 级的在做诈骗，一定很熟练的，钱一变到以后赶快变一个样子，可能买黄金啊，可能买珠宝首饰钻石，当然买黄金比较保值，因为买钻石就不好保值，所以钻石很大颗，然后或者是他买什么劳力士钻表，然后或者说可能他买了房子，然后他也不会登记到，然后正常他不会登到买房登登在自己名下，他可能登记在什么亲友啊配偶的名下。好啦，那正常来讲诈骗集团我们都抓不到。然后呢那不是老实说，曾经有一年我们破获一个诈骗集团，像这种破获已经都上新闻嘛，对不对？难得破获这一项跟报纸的啊，然后阿贝海人就很高兴啊，就说好棒，我终于破获了这个诈骗集团。好，那这样那显然我是比别的被诈骗的贝海还来得幸运，因为我是被这个集团所骗，然后所以已经破获了。然后呢可是因为这些东西都被没收嘛，就是犯罪的东西都被没收，全部都被扣押，都被没收。然后等到案子结束了以后呢，这些被害人就很开心，就说那我们要依照刑法142条规定，我们要什么罚款，对不对？不是我被骗的，那你们现在都抓到人了，东西应该是我的钱去买的，所以要罚款给我们。可是我们司法叔叔说，因为你被骗的是钱，是cash，是现金，所以他现在已经变成这种东西叫变异过了，变异过的东西是不能罚款。那么爸怎么办？继续没收国库啊，因为他也不会退给被害人啊。所以你知道最大的诈骗集团是谁？是独家，吃了他绝对不吐出去的啊。你说可他是被害人，可是说真的，为什么实务上要这样规定？其实你也不能怪实务，因为你说这个编译过，你怎么知道这个黄金是个1000万去买的，还是这500万去买的，还是这300万去买的？其实你也不能确定，反正已经变黄金了啦。啊，劳力士你怎么知道是这三笔钱去买，还是说还有别笔钱来买？因为你知道我们抓被害人，然后啊有时候被害人说啊没有，我这个东西其实我在那个之前我早就已经买了。你说除了不动产有登记时间点以外，你其他东西都没有公务时间点的，怎么你说没有啊？那没有的话，那人家要不是有加班，你真的是马上没辙哎。所以你说的确要怎么发还？没有办法发还，你发还给谁都不知道哎。因为第一个你不能够确定这些东西是不是全部都是犯罪所得去买的。第二个你不晓得是谁的拿笔钱去买谁的，可能混在一起然后再一起去买，那你要把这黄金发给丙，那甲乙丙也哭了吗？对，所以的确也不能发还，然后所以最后就变成是国家。所以后来这群被害人，你知道新闻每次找有这种新闻就真的很大哦，新奇破获什么案件，然后被害人就赶快去说啊好我是被害人，我赶快去说啊那个钱都还给我，然后最后钱都还不回来。然后这些被害人说真的，想自杀的，想跳楼的，然后还有要离婚的，很多。你说啊，怎么离婚？太太被骗，先生很生气啊，为什么娶了很多笨女人？这个会这样耶？我之前我就有办过案件，那个时候是我刚出道的第一间的事务所，就是我那时候一刚出道先去实习，然后呢实习，然后就刚好就是因为刚好带我的那个律师他是检察官出来的，所以他是专责办刑案啊。然后为什么我会跟到他这边？因为他说因为你是刑事法制，那你就跟着这个律师啊。然后所以我就专责办刑案，然后呢一半就是这个案件，然后这个案件呢就是被害人就欣喜啊，就很开心啊，就说哎那个律师你是可以协助我们罚款，然后我们就很遗憾说哦 so sad 很抱歉，我不好懂，然后就是没办法的呀，就是因为条文规定好像有点困难，然后他就当场真的是要死不活的啊。当然他不是怪我们，他就说啊怎么会这样啊，我先生说要跟我办离婚的律师，你说该怎么办？我说还是说那你问你要我们搜索协助办。当然我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啦，人家顾着说先生要跟他闹离婚，我当然不可能去助长啊。我就说啊，这个没办法，他在上面的人有可能被骗呐、啊，哦，真的，啊，就是啊，真的很遗憾哈、啊，这样子。然后还有人就说，律师你知道吗？我每次都想跳楼，要不是想着我还要两个小孩，跳不下去。我说我真的很想去死，我怎么会笨到被骗了800万？我就说啊，这个真的不是你的错啊，这是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是我们万物之源人类。然后这是赶快把那回小的课本拿来背给他听啊，就是活着就有希望。俗话说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赶快把一家子去背给他听。然后这时候他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是以后要跳楼，说我都空话给律师你哈、就是说让你来增加我的乐观的。那个就是说乐观的方向，我说这也不用哈，因为毕竟我是律师，不是心理咨商师，哦，所以就是真的，你知道这些被害真的很可怕。然后呢，我以前大学有个学长，他之前常常帮的那个那一招是类似像这一招，哎，被告要律师，哎，你不要想说律师干嘛当诈骗集团。被告也有程序正义的，你不能就是你真的想说他诈骗集团，他就是你要让他就是在公司拉逮的。我想我们当地法院人应该不会有这种心态嘛，所以一定会有律师不是帮被害人，而是帮被告的，这一定有。然后呢，我就有个学长，就是他们事务所常常都是接类似那一方的。然后呢，他办，然后办到后来也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就说学妹我要离职。我说是怎么？他说压力太大了，都要帮被告。然后后来之后，下次来市长，他说学妹，我没办法离职。我说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良心被狗啃了吗？你是没有的，所以你不觉得怎么样吗？没有，我开玩笑的，因为其实帮被告本来就应该的，被告本来就应该要诚信正义。我说，哎，是怎么了？是因为你现在心里面的压力释怀了吗？哦，当然不是说被狗啃，哦，就说啊，你现在释怀吗？他说不是，这是天理昭彰的报应。我现在必须还要再留在原来的事务所赚钱，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报应才是来太可怕了。他说他妈妈被诈骗了70万。然后来说他妈就是问他说，那个儿子啊，那个阿布不才哈、哦，你帮律师赚了不少钱拿回来家用，被阿布给被骗光了。好、哦、啊，然后啊，你现在如果说那你要离开原来的事务所啊，你来事务所做那么久，好、哦、啊都已经快要再挑个职级都快加薪了，好、哦、啊，你现在如果换事务所啊，那薪水多一点，薪水会不会少了一些啊？奖金是不见啦、啊，好、哦、啊，妈妈被骗了70万，你是不是还要在原来的事务所继续翻译的做？他说对，我要在原来继续事务所翻译做，只不过他现在在帮谁代理，然后觉得很可恶，因为他自己妈妈就是。被害人，所以你说大家都会遇到啊，就是纵使是律师、法官的亲友，也有可能被骗啊。然后后来那小孩就在吃饭的时候就很难过，他说70万很难赚，然后我妈居然一夕之间就真的会给对方。然后我说你平常在办案前，那你回家不会把你办案那跟你阿姑沟通一下吗？就是你回家不会做个记录教育分享啊，然后让大家有这些基本的法治概念吗？就是人家这样子，那你不能随便转啊，然后165要记熟啊，你说那什么东西法身份专线啊，对不对？这一有问题赶快打165、哦、啊，然后他会跟你讲说你钱不要退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你要跟老人家讲，因为有些老人家就是会不太精光，他可能会说啊，你儿子在当律师啊，然后现在被抓要被剁手剁脚了哈、哦，啊，然后那70万会过来。今天如果是阿布，一定会觉得说啊，我儿子当律师要被剁手剁脚是什么刑？好、哦，那个被剁手剁脚以后律师也不好当了，麻烦当。那总是会担心嘛，想说啊，不然那些钱先会再说。那后来他儿子开心的回家，好、哦、下班开心回家啊，你没有被抓、啊，然后说那怎么了？哦，我被骗了，对，妈妈就被骗了。啊，你妈居然会相信，然后说真的会有人会相信，就是他妈妈。所以我听完以后，那几天我跟我妈保持非常密切的沟通，再三的教育，我说我希望我妈妈看起来比你还聪明一点，她都被骗了，我真的很担心，你如果被骗了70万，我是不会再把那个钱补回来给你的，哦，要当做你未来的养老金都不见了。好，所以这个真的是以后就像这种法治教育，我觉得你们有空也应该要常常去做这样的义务服务，就是像一些什么社区老年啊，什么社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其实那都很需要有很多人的资源，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个没赚头，大家都不愿意做。可是其实你会想啊，如果发生在我们亲友身上，我们是多紧张多痛苦，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生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再看44页哦，有关解释审判程序，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程序就不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么的 normal， 好、哦，就它一点都不正常，哈、哦，它是比较特别的审判程序。不过呢，解释审判程序它还称不上叫做特殊程序哦， 因为它还是三级三审哦，好，它没有跳过三级三审，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程序呢，好，今天先跟各位讲个大概，然后内容的话可能要留在下一次。我们的程序有分通常审判程序、跟特别的审判程序、跟特殊的审判程序。那特殊的审判程序呢，指的就是简易判决组成程序。好，特殊审判程序指的就简易判决组成程序。通常审判程序呢，我们有分一般的通常审判程序跟检视审判程序。你说那检视不就是特殊吗？它还是三级三审，它还是通常审判程序。你说它要不要延迟辩论？要。要不要公开审理？要。所以我们刚才讲什么？直接审、延迟、公开审理、检视审判程序，它原则上都要原则。好，那一般通常审判程序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啊，你从进行准备程序呀、啊，集中审理呀、啊，然后接下来谈过再进行到审判执行程序。检视审判程序跟一般的审判程序，它差别只在简化证据调查。它只有在简化证据调查，那你说如何简化？条文会告诉你，所以你不可以超过条文的简化的范围。条文会告诉你说，什么叫简视审判程序？定义在273(1)，如何简化？它写在273(2)，所以它还是 follow up 在通常审判程序下面，它只是简化证据调查。那特殊审判程序呢？简易判决组成程序，它就真的很特别，因为它没有三级三审，它是一级二审，对不对？我们不是说他的第一审在地院的独任庭一名法官审理，不服上诉也只能在地院简易判决组成，就这辈子上不了高院的，他上诉到地院的合议庭，我们让他正常的有三个法官来做审理。所以简易审判程序他真的跟通常审判程序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49条第一项不也看到说，他说不经通常审判程序进行简易判决组成。我刚刚不也一开始就跟各位报告说，什么叫不经通常审判程序，什么通常审判程序，什么直接审理原则，什么公开审理原则，完全都不用践行，都不用理会，他就是真的很完全特别。所以简易判决组成程序他要独立的一个章节来学。然后那至于协商程序呢，我们的条文第七分之一告诉你叫协商程序，可是事实上协商你不能把它当成程序来看待，它只是一个阶段，它只是一个两造当事人、原造被告能够谈，我们就让他出去法庭外面谈谈。那一定是简单的案件才跟他谈，在英美法庭影集是重案件可以协商，在英美法庭影集是这样哦。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看英美法庭影集，有的时候哇，杀人案件可以协商。有啊，我之前我就看了一部影集叫做《人不外》，哦，超好看啊！你又在看《人不外》？等你考完，赶快去看。你说赶快去什么来看？好，那个剧就不讲。好，帮我来看什么？不能这样子，合法的去买正版的美国的影集，怎么会有后悔？超好看的，它其中在第一季，好，第一季哪一集？我哪背不熟，我条文都背不熟，这个当然拿回去背。哦，就是在第一季它就有一集，就是有一个谋杀罪，假方问他要不要协商，跟他讲协商10年而已。不协商哦，那个在美国谋杀有可能是无期徒刑死刑，然后是不是？尤其又谋杀的很严重，那他们是重罪可以协商，那我们的协商一定都是要轻罪，很严重的我们是不让你谈的，轻的才可以让你谈。那有没有说是通常程序能谈，简易能谈，还是哪一种不能谈？没有，反正你只要是符合协商的条件都能谈，所以你是通常的也能谈。通常的检视也能谈，简易的也能谈，那你通常谈不成呢？怎么来的就怎么去。通常的一般协商不成，再回去通常一般，检视的通常不成就回去检视，简易的不成就回去简易。好，所以你协商不成就回去原来应该要回去的正确的审理的道路，就这样子。所以协商，你有为什么不协商是几级审？我说条文也没跟你讲他是几级审啊，他不是什么在线的，另外他是跟你讲说大家能够谈，他就继续谈，他谈不成，他就回去继续谈你。就是你就把他想的就很像是民事诉讼的和解一样，那就好了。就发现他说，两边可以和解，然后法官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第一个和解庭，下次让你有机会和解。那如果那么和解破裂不成呢？回来继续审啊，不就这样吗？好，所以协商它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程序，它就是一个阶段。虽然我们条文跟你写协商程序。所以你不要定排着说啊，我们有什么程序然后有那一般的通常啊、检视的哦，还有简易程序还有协商程序，你这样子排排站， 你会弄不清楚程序该怎么走。好，所以你要知道程序怎么走，再去看它的定义，再看它的要件，再看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涵。好，那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在翻条文的考试里面去翻到你要的答案。好，要不然你他就把每个都是用死背下来的，这个你会永远不晓得他们的程序流程是怎么做的。好，所以有关自私眼下检测审判程序呢，好，这边详细的细节性要件性的内容，我想就上一次上课，下一次上课再来跟各位做说。好，所以下一次上课你们还是只要带第六回，好，我们第六回的内容哈，其实不会差太多哈，因为课程也快结束了，所以我是希望同学你们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先往后面先看，好，因为我们后面留的动作越来越少了，你要发现到我们现在留的空间，就要特别超的事情越来越少了。OK， 你如果有空可以先看的话，那你就可以先预习，然后我们下次上课再继续有课程。那我们的课程就调的有点凌乱，好，所以可能你们要去确认新的课点，好，因为我自己现在也不晓得下次什么课点，就我需要确认一下，反正就是你要确认新的课点。你们课程分录的有几段哈？我旁边在八楼的哈，你们知道就跟他们说一声，因为我想应该有人去旁边讲座啦，所以可能跟他们说一下。